之後嚟，我想希望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齊參與少少有少互動嘅，同我哋打個拍子先 ，come on！跟住我哋窝一句，你哋跟住我哋窝一句，好易嘅啫，听住我。 大家好掛念啊！呢、這個周博賢就俾住大家睇住、就是、一段呢個現場演出，頂住檔先啦。 咁佢今日咩事啊？即係 佢好似成日都要呢個藝發局開會嘅，要藝展局啊。 今日唔係藝展局啊？ 唔知咧。哦，係啊，佢一早上個禮拜已經請咗 假嚟啊！ 嚇， 怕嚟， 冇理由噶。嗱， 唔俾佢去廁所啊！即系成日都唔放小息啊！ 嗯，可能佢中意唱歌咧，或者不如我哋下次俾个机会佢 现场 将呢个夺命捞松改成音乐节目，俾佢现场喺度唱啦，咁咪可能会好啲。咁啊，头先睇到就系呢个啱啱过咗去个星期日咧，就喺呢个爱丁堡广场，就系、是、叫做声援正香港政治反嘅一个演唱会嚟嘅。咁就阿周博贤就作了一首歌叫后备， 嗯， 咁咧就喺现场里边咧就系、是、演唱。咁我就一路睇嗰個頭先播緊嗰個嘅，即係阿明幫我哋拍嘅呢個紀錄片咧。咁我哋就見到現場嗰個收聽收睇嘅數字一路下跌嘅，唔知點解。咁所以我哋即刻 cut 咗佢啦。 咁你下跌就叫我現場唱 啊？我冇話幾點啊嘛，七點半開始，唱到八點咪得咯咁樣。咁啊嗱，讲何君尧呢单嘢咧，就 你认为咧，就而家咧应该系未叫做你嘅估计咧，就应该系阿公咧就未 cut loss 啊？ 你觉得佢 cut loss？cut loss 系啊 ，OK 止蚀，即系话已经咧就穿咗底啦，咁亦都冇机会见到家乡啦，咁咧就 cut loss， 即系要佢出嚟咧就系认衰啦。 认衰咁点啊？佢咁啊？阿七七七会唔会做嘢咧？认咗衰之后，而家大家睇嘅就话佢已经认咗衰啦，因为你睇到啦，呢两日嘅发展都已经认咗衰啦。一个咩会认错嘅 Rambo 系啦 ，OK， 咁啊，而家问题就系话 咁點咧？廉署喐唔喐佢？警方喐唔喐佢？ 嗱，我覺得而家個局面就係咁樣，即係頭先同我講啊，張振遠案同埋呢個元朗兩大幫會俾卧底滲透案係一樣嘅。 嗯， 以往係因為有強力嘅政治操控喺後邊撳咗落去、嗯，而當呢個政治呢隻手啊係鬆咗嘅話咧，香港嘅制度自己係會運作嘅。 嗯， 而個制度運作嘅話咧，何君瑤就必死。 嗯， 包括律師會。 嗯。 而家就睇下呢只手究竟，呢、這个回首向来消失处， 也无风雨也无情 啊！将自己自比为苏轼， 归、哦、去有个归 去系啦，归去即系 ham 啦，系嘛？ 走啦！ 好似当时苏轼作呢首词嗰阵时，应该系贬官嘅， 被贬官去呢、這个记得咗个咩王咩王，记得咗咗一个地方啦、啊，就系、是、一个心情好。都幾鬱悶嘅情況之下，咁跟住佢話：，唉，經過曬呢啲咁嘅被貶官嘅時候，又安慰自己嘅説話就係、 是， 其實過曬之後都冇乜所謂啦。 無風雨也無情，即係話咧，其實都要放開啦。咁、啊、所以咧，呢、這個阿小明北上去北京咧，小明去北京，點解會用蘇適呢一首詞咧？都耐人尋味，有少少老夫子 feel 啊！真係， 我自己覺得佢就唔係，即係佢文學根底唔係咁好。 唔係喎，屌人哋啲書法四百幾萬一個字喎、啊，你唔好妒忌人哋喎、 啊。哇，咁佢咪勁過姚宗儀？ 啊，梗係咯。 哦，真係。 喂，大佬， 勁蘇東坡山翻山都賣唔到依咁嘅價錢、啊。 你問下董橋啊，董橋收藏嗰啲咁樣嘅胡適嗰啲便條啊，都係講緊拍賣都係幾廿萬嘅咋。大佬講緊魯迅啊、胡適啊嗰啲手寫嗰啲啊， 喂、 啊，大佬張曉明千幾萬啊，大佬四個字。 但佢用親呢啲咧，都根本係已經成名作咧。講真啦，即係你同我就梗係噏到啦，你梗係噏到啦。因為點解你啲文學根底咁好？我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可能覺得呢一句嘢好型。 嗱，你問我好有度盡曬嘅，我唔覺得佢係隨口噏嘅。 啊， 佢一定係度盡嘅。但係你度盡咧，我覺得個水平就真係相當之低。第一。蘇適呢一首咧 ，Clear Shade、 嗯、 已經變成係陳腔濫調。 陳腔濫調啦， 係啊，即係我哋小學寫紀念冊已經識寫噶啦，其實。所以而家再由佢講咧，第二句咧就更加無厘頭，就變成係呢個詛咒，即係七月十四嘅詛咒，就係王菲嗰首歌嘅歌詞，就係話我從來沒有未離開你， 咩？我一直在你身旁， 我一直在你身邊，一直在你身旁， 從未走遠， 從未走遠。 咁啊，就係由佢一傳奇啊嗰套電影嘅即係主題曲嚟嘅。 哇，大佬，第一，王菲呢首歌就相當不流行 啊。 第二，大佬冤鬼纏身，我就話即係將佢比喻作呢個牛皮癬啊。 啊， 就一路咧黐住你唔會走啊。而家大家想你快啲走啊！快啲，唔好再喺大家見鏡頭見到你啊嘛。 但係你覺唔覺得佢？我又反而覺得佢依一句咧。就真係可圈可點啊！依一句係專登講出嚟， 我係在 你唔好以為我走咗啊！我會一直喺你身邊啊！即係警告你香港人，你話我鄧冬菇啊？我唔會走噶，我嘅影響力仍然喺香港、啊。 所以我就話第四抽菩提子就喺佢頭上，啊、你感唔感覺到有陣葡萄味啊？ 嗯， 即係佢呢啲咁樣嘅臨別贈言 啊， 係嘛？如果佢係高高興興去升官嘅話咧？我覺得第一就唔會講呢啲蘇適呢啲咩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情 啊， 亦都唔會用王菲呢一首不見經傳嘅呢個咩話傳奇啊， 傳奇啊， 是 不是 首歌叫係咪成龍做嘅？ 好似係啊， 英皇好似係， 好似係啊， 即係呢啲咁樣嘅不見經傳嘅歌詞 啊， 喂大佬諗都諗句好啲噶啦，係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咧，首先而家兩種睇法。究竟張曉明是升官定是貶官呢？ 肯定是升官，點解咁講咧？因為一來要看埋十九大，因為點解咧？其實啲人咧可能以為佢話叫國務院港澳辦，有呢個叫中聯辦，以為係依、這個係高級， 其實 兩個系統， 一個黨務系統， 而且個職級係一樣嘅，都係政部級嘅。 但係黨係高過國噶嘛？喺共產黨裏邊， 即係咁啊，應該係中聯辦高 啲啦。應該中聯辦梗係啦，因為好簡單。如你想想阿彭清华做完中联办主任嗰阵时候，佢系做广西第一把手噶， 啊， 广西省委书记， 啊， 系嘛，佢系去嗰个 level 噶。以前许家团落嚟系江苏省委书记调任， 系啊， 香港中联办噶， 系好高级噶， 系啊。咁所以大家以为有个错觉，就因为我哋见得老平多，就以为佢高过周南啫。 唔系噶， 嗱，第二样我觉得港澳办嘅角色就系面向中央、国务院、其他嘅部委， 嗯。 即是说人哋官比你大，官威比你高，你就只不过是一个负责香港事务国务院的一个部门。 嗯， 其他嗰啲咩商务部、法改委，个个都膊头有花，习近平啲亲信嚟嘅。 嗯， 好啦，你張曉明好明顯不是習近平親信。 嗯， 相比起而家中聯辦嗰三大護法啊，唔係王振民啦，王振民都會輕我噶啦。譚鐵牛、陳冬同埋呢個嘅黃志文， 嗯， 三兩個係新任副主任。譚鐵牛係華僑大學，福建華僑大學。 嗯， 然後呢個社科院 係。 摆明就是习近平的亲信， 王志文就更加犀利， 福建先由地位，即系喺地区工作嗰阵时候已经同习近平共处噶啦。 喺你阿阿呢个习近平嘅，即系佢最长嘅工作历史就系福建，而呢个王志文就系福建人。首先佢第一，佢系福建人，本地人。第二咧就系佢亦都喺嗰阵时候咧系好长嘅时间就系跟住习近平做地区工作。 地区工作系啊， 咁咧所以咧。你话阿黄志文系咪集系人咧？唔使谂，一定系， 一定系， 一定系。 张晓明一定唔系。张晓明最长嘅工作就系做廖辉嘅秘书。 做廖辉秘书 系啊。 而且讲真啦，佢嗰个嘅履历咧唔及黄志文添噶，因为点解咧？好似你讲，佢嘅冒起系一直都系做秘书嘅，佢冇做过一个地方管理工作噶， 冇。 佢一个秘书仔嚟嘅啫。咁然后跟住咧，你年纪嚟计咧，佢就54岁，呢个黄志文就60岁。嗱。54岁，究竟点解做做咗几多年啊？佢2012年， before特首选举之前就拱阿689上去咯，佢 系啦，唔系啊，好似689做咗之后，佢先至嚟香港咁上下，总之系同阿689差唔多，系啊，689做咗之后，佢先至嚟，咁嗰阵时候咧就已经有人话啊。好似佢系要嚟整治整顿呢个中联办嘅咁样，因为呢个选举搞到一锅粥咁样。好啦，一个54岁嘅人，点解会留即系五年喺度唔继续延入落去？佢你咪升官咧？头先我讲咗，佢唔系升官，因为点解咧？喺嗰个嘅佢哋大家两个职位都系正部级，甚至好似细良你所讲嘅中联办属党，国务院嗰个嘅港澳办系属于国。咁啊，應該話講真啦，就中聯辦嗰個，甚至喺黨中共黨嘅位置更加高。 當然係啦，因為嗰個黨務系統噶嘛。 係啊， 而共產黨好簡單，一定係黨大過國嘅。 啊， 係咪？國務院系統嘅官員一定係比唔上黨務系統嘅官員。 所以佢唔係升官嘅，大家即係 因為嗰個係找政治噶嘛。國務院系統係找事務啊嘛。即係好簡單，你做咩咧？就係話，譬如要協調嗰啲嘅高鐵一地兩檢，譬如要處理嗰啲嘅商務部。某啲嘅新嘅政策，譬如嗰啲環保法規、廢紙嗰啲，可能就要揾港澳辦啦。 嗯， 但係政治嘢咧，所以佢講反港獨都係錯噶。政治嘢係由中聯辦去找嘅，其實、政治工作啊，即係話喺呢個香港裏邊點樣去將習近平嘅政策喺香港貫徹咧？呢個係中聯辦工作。第二就係山寨王嚟嘅嘛，中聯辦係。 佢忘記咗自己上咗去港澳辦，所以仲喺度講。 喂，大佬啊，你淨係話喺北京行個圈。官大过你张晓明港澳办主任嘅，我相信多的是，真系长安大街掟个花盆落嚟，掟死几廿个真系。 同埋另外一样嘢啦，就呢个咧，大家如果翻查翻咧，你阿曾玉成曾经清清楚楚讲过嘅，就系咩咧？就系话六八系张晓明系主力系争取六八九连任嘅， 系 佢讲得好清楚噶，当时阿曾玉成讲嘅。 所以佢亦都系 DQ 话曾俊华嘅元凶嚟嘅，因为点解咧？曾俊华的参选是直接导致到习近平 DQ 689的。因为整个反梁的阵营集结在当时的曾俊华后面。所以呢共产党就很简单的他觉得有风险。如果他死挺这个689的话呢、那些唐系、唐英年、白头佬系、即是任志刚、李嘉诚系统的人全部会反梁的嘛。而集结在胡苏、胡苏是拿到民主派与建制派的支持者。所以當時胡蘇是有機會做特首的嘛，真的 有的。 咁所以咧，張曉明喺被逼，你記唔記得當時安排啊689上京，然後仲大聲喺度講反港獨噶嘛？然後跟住冇耐落翻嚟就宣布佢自己唔參選啊嘛。仲要係栗戰書嚟深圳，親自傳達習近平第三次話俾你聽 ，no way 冇得選。係咁樣喎。佢仲要撞閘喎，本來準備即係撞閘入閘喎，要係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嚟深圳，係傳達話俾你聽 DQ 六八九嘅信息噶嘛？ 亦都有講係李元朝，就唔知邊個啦。 李元朝唔係 啊， 絕對不是，因為李元朝 不是习近平的亲信、啊、栗战书就是了。 栗战书一出样你就知道是习近平的意思啦，没得讲的啦。即是 唯一代表到总书记其实就是栗战书。 栗战书。 是啊，就告诉你 他就是 大,、no、大内总管。 好啦，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所以为什么千方百计整死胡须呢？就是因为胡须是真真正正令到这个张良配啊是没办法延续多五年的元凶来的。 嗯。 所以就宁与奶妈就不与胡须，就是这个原因。就临时临急就找个奶妈来。所以奶妈今天要感激张晓明是有原因的。 嗯。 就是因为呢就找了一个二打六去顶上去嘛。 嗯。 就是顶了本来是胡须的位置嘛。 所以我就说呢，你今次呢看到呢、嗯、张晓明你说所谓的升官呢，其实他是跟六八九一起走的。你应该是那个 的视觉 去看呢，就是应该他其实要他跟六八九一起走。 一起离开香港。这个很清楚的了。 是的。 而你所谓政协副主席上到大陆亦都是一样，在长安大家一个车祸撞死五十个。 你看什么这个张晓明是不是更上一层层楼呢？就是十九大他有没有入 中委 会，入了去中委定是、国务委员啊，就是那类啦。 不会、一定不会、我告诉你、一定不会。港澳办主任，喂大佬芝麻绿豆官、怎可能去到那些位置，不可能的。所以你说第二样东西就是你现在中聯辦的副主任慢慢是會將舊的主任清洗。 現在說呢還有三個副主任就等著洗就走的了。 習近平做事是不會只是換了個阿頭的、如果這樣的話，即是你哇，你張曉明玩完了、上面控制著港澳辦，下面你班友控制著中聯辦、然後還有何君堯、高老和、這個系統，還有愛字頭，還有傅振中、哇，那你的權力不是權傾朝野在香港 是吧？你兩邊都是你，所以我就話兩件事。第一，在習近平的反貪反腐裏面，唯獨是港澳系統是沒有人受過把的、各台辦都有人受把，副主任都、現在李剛是沒有說是因為貪腐的、即是現在前港中聯辦副主任調了澳門之後，現在好像 DQ 了他那個職務了嘛，已經是、但是沒有說是什麼原因、好了，我就話第一件事，黃志文來到是什麼呢？看 file 當然是看 file 是什麼，掀開那些千幾萬那些去逼嗰啲字画啊？ 喂，咪就系等于咩咯？ 有冇找数咧？找咗去边咧？ 其实个形势咧，同六八九系一样嘅。如果佢唔拉佢落嚟咧，你要处理嘅 UGL 咧就系好难嘅，即系好难嘅。嗱，当然我唔系咁讲话，而家系咪真系会处理啊六八九 UGL？ 但系而家如果要处理佢咧，就容易啲啦。 所以我就话 佢落咗嚟啦嘛。 系啦，你睇张震远案。其实由呢个 SFC 由政监去咗商业罪案调查科之后咧，喺警队下边一路角浪住喺度唔喐噶，其实系喺、警队噶啦，嗰阵时已经系由警察负责去调查噶啦，系、直至到梁振英交权，张振远先落镬，然后到呢个小桃园系，系咪？我估高老和 soon or later， 问题你见到就系话，当嗰个政治势力一 remove 咗咧。那個不正常的干預，香港的制度自己本身是會處理他們的嘛、所以我就說究竟是政治還是法治嘛，這個問題、過去那幾年很明顯就是有政治沒有法治嘛。 所以如果我是他們呢，我就一定會搞大個政治的， 是 我會搞大個政治， 這樣呢奶媽的民望一跌，還有我經常的 theory 就很簡單，奶媽是什麼呢？ good girl 要考第一、考第二都喊幾萬的、即是說他今天看到 Robert 中的民調呢，我估翻去阿林生嘅大镬啊，真系受把啊，真系，你啊随时白袜仔蒙面扭打嗰啲嘛。咁你谂下，佢唯一方法系咩咧？佢就要将呢啲乜和高佬妈咩何君尧落镬，佢就可以 save 到佢嘅 political life。 喂，你讲讲，未必人有人知道个阿文条最新嘅结果如何，因为咧呢个。你知啦，中建唔係阿中 羅伯中啊，中庭耀係啊， 中庭耀咧就總而言之就每個月咧都會有一啲報告出嚟噶啦。咁呢、這個今次呢個報告係出乎我意料之外，因為咧我一直以為咧，咦阿奶媽一直個民望係向上嘅，佢上咗台即係做咗呢一個嘅特首之後咧，其實佢過去嘅民調嘅結果咧都係一直向上，但係啱啱今日出嚟呢個嘅民調結果咧，佢竟然係向下喎。 今 而且都幾危險， 大家睇個評分咧就 56.4， 比兩星期前明顯下跌 2.6 分。嗱、呢個都唔重要，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佢嘅支持率同反對率已經接近平手盤。 係啦， 支持率係 47%， 反對率係 41%， 民望淨值係得翻7%。 啊，七個 係啦，即係話可能有啲人比佢好高分，所以佢個評分咧冇乜點跌，跌咗2點幾，但係。 對支持與反對他的人很明顯反對他的人多了很多，所以個民意淨值就跌了什麼呢？跌了八個百分點，大幅下跌。 還有呢，他現在雖然你有52分呢， 56.4 是吧？ 56.4 這個是他上任以來最低，新低， 是 的。這個我覺得是，就是我說咦，我估不到，但是現在你看回這個分數的話，我又覺得同一定是跟近期的政治的形勢是有關的。其中一個我覺得會影響得很重要的，就是說一班年輕人 13+3 那件事， 就是剛才周博源唱歌那裡，就是政治犯的問題。 政治犯 大家原來發覺他以為你換了一個人， 啊， 你要記住共產黨是顧忌重施的，當日 DQ 了董建華， 啊， 就扶植曾蔭權上去， 嗯， 但你記住曾蔭權上去之後是沒有這些政治案的， 嗯， 反過來反而就推動那些工程，啊，做很多這些東西， 嗯， 所以當時有個鐘擺效應，但是我覺得林鄭的 honeymoon 已經過去了， 嗯， 這個就很大鑊的。当一个特首100日上任已经进入一个这样的漩涡式下跌， 嗯， 即是一路 spiral down， 这样的话即是说他之后那段时间，因为你都是顶着 honeymoon 的嘛，可以，嗯，起码 Donald Trump 头过100日他都顶得住的嘛，嗯，但现在林郑已经未到，未到10月已经这样下跌了， 嗯， 即是说他要期望他的施政报告去救回他我都很困难， 嗯， 因为现在根本的人不满他的政治原因， 嗯， 不是民生问题， 嗯， 因为你一看回跟住 Robert 中文的问什么呢？问对特区政府的满意程度。满意率 40%， 不满意率 37%。信任特区政府的政绩比起两星期前是下跌了11%。 哇，这个下幅幅度好大，啊。 现在只是得回正6%，就来接近负数， 嗯。 市民最不满的是现时的政治状况。他们对政治状况的满意政绩是-50%。 嗯。 -50%。 嗯， 咁你只要将呢个 survey 咧，呢个民意调查咧，即系 combine 埋一齐睇，你就知啦。 嗯， 政治上大幅不满-50%， 嗯， 而从而影响到成个对特区政府嘅信任， 嗯， 从而影响到对林郑嘅支持， 嗯， 呢个已经出现咗啊呢样嘢。 嗯， 嗱呢个同689系好相似嘅，你记唔记得689上台嗰阵时系好高噶？ 是不是啊？他一上台之前已经有僭建那个。 有僭建，但未去到咁嘅地步。跟住就咩咧？一路咁样旋转式 跟住就系啊，因为他又有反国教啊嗰啲嘢，好快就嚟啦。 所以我就话，对于一个追求民望嘅特首咧，你打沉佢嘅民望咧，系解救香港嘅最好方法。 因为777同689最大唔同嘅地方咧，689咧就真系视民望如浮云，对佢嚟讲真系冇乜影响。 嗱，我觉得689终于揾到个知心友，其实， 啊， 我觉得689好似何君尧 啊。 那種的 roofness 和那種的即凶狠， 啊， 其實是很相似的，嗯，何君堯和689，嗯，但奶媽就不是什麼人來的， 不是的， 奶媽是公務員出身，亦都是什麼呢？其實是一個政客， 同埋我覺得佢有啲潔癖噶，我覺得佢係有啲 有潔 癖噶，係咁，啊，所以咧， 因為呢個 A.O. 嘅訓練嚟， 佢嘅反應咧，全部其實都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我覺得中間派嗰種嘅即係光譜裏面咧，嗰種嘅即係譬如話舉例，佢唔中意好似何君堯依種嘅表達方式啊，或者甚至係嗰啲所謂嘅涼薄言論啊，即係佢其實喺依個 range 裏面嘅，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如果而家咧777係唔處理何君堯嘅話咧。我觉得你的民望会再继续向下插， 哦，当然啦，因为 下插得很劲， 因为何君尧这些癫狗呢，他以为过骨他又会走出来的嘛， 啊， 到时都是大家上他数， 但是你今次呢，你何君尧你不处理呢，就张张在目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的所谓的执法不公，啊，因为你过去其实你有关这个的所谓的那 DQ 那四个议员，只不过他宣誓， 跟 着你就 DQ 他，啊，喂，大佬呢条友杀人言论失实声明，咁你 都齐啦，真系 都齐噶啦， 仲要保佢 吓？ 咁，啊，我觉得好简单嘅啫， 就要 上林郑月娥数噶咯， 上噶咯， 系啊， 唔系啊，呢， 這个 我 需要考虑， 我唔系喺度呼吁，我唔使呼吁，我肯定话俾你听， 市民就系咁谂啊， 一定系嘅。如果何君尧今次乜嘢都甩晒， 系啊， 我肯定777会被视之为一系就傀儡废柴，一系咧就甚至你好可能咧俾人觉得你处事不公。 始终都是政治关，我觉得你问我，如果香港的特首或者特区政府要维持一个正常的民望，你一定要被人看得到你是以香港利益为优先，而不是共产党的走狗， 嗯， 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的民望基本上跟689是没有分别， 嗯， 所以他的下场也会跟六八九冇分别，就是亦都会有一个跛脚鸭。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何君尧这铺过到关，喂大佬，我以后我先是特首啦，是吗？我何君尧、如果你不清算我，你整不冧他，他仲恶过以前，我告诉你，我这样都不死得。 咁只可以證明一樣嘢啦，就係話如果真係何君瑤今次都冇事嘅話咧，就證明佢後台仍然未冧，即係 六八九未冧啊，係啊， 六八九同埋張曉明 係啊， 冇冧到， 成個系統未冧咯，同埋成個系統仍然係主宰住香港政治鬥爭呢一條線啊，而奶媽只不過係做一個 administrator， 只係一個市長嚟嘅啫，嗱咁啊大鑊，我話俾你聽，咁啊大鑊啊，奶媽必死啊，我覺得，如果佢唔攞翻呢個政治上嘅實權啊。你好簡單啫嘛，愛字頭又出翻曬嚟啦，係咪？曾經銷聲匿跡咗嘅，唔見咗一段時間嘅，而家全面出翻曬嚟啦。 佢銷聲匿跡好遠，好簡單就係冇水。 喂，橫州事件，高老王都銷聲匿跡咗噶，依家而家咪借勢復活咯又。 但係依個借勢復活，我就係想講啊，就係話呢一班人點？我嘅其中一個解釋嘅即係方向咧，就係話咧，其實呢一班友就係佢嘅後台咧，就已經係被撤。被撤嘅時候咧，佢點樣可以鞏固翻？自己在香港嗰個嘅作用咧，咁佢就要搞個亂局出嚟，亦都有機會可能係阿六八九同埋呢一個嘅張曉明指示之下， 呢個 搞出嚟， 咪就係就令到補煲法咯， 係咯， 係嘛？裂痕唔夠大嘛，敲裂佢咯， 係啊！只有香港嘅政治嗰個港獨啊，政治亂局重新發生，咁呢一班嘅後台咧，先會繼續可以喺。即系咩？我仲未远离你啊！呢、个状态之下先会发生噶嘛？冤鬼缠身先可以继续发生。 有钱到有人到咯，啊，咪就系咁咯，成个利益集团。 咁如果黄志文同埋呢个777系呢一个所谓嘅就系、是、其实就系新一代管理香港 揸飞人啦、啊，两个 揸飞人啦、啊。如果系呢两个系揸飞人啦、啊，喂，佢一定要对付你何君尧、啊。如果唔系，咁点啊？喂，我哋得到嘅信息就系话旧有系统冇走到、啊，真系仍然未远离、啊。 我话如果俾我嘅话，我有事我上去北京请示张晓明啦，我使乜揾你啊777啫， 同埋亦都唔使揾阿黄志文啦。 所以共产党嘅政治斗争咧，唔系我哋所睇咁简单嘅。如果黄志文落到嚟，第一件事一定系清查中联办嘅贪腐问题。然后咧咁样揭出嚟嘅。 对佢嚟讲，呢个先系最有利。 佢唔会用否定港独路线，乜都唔会。所有中共嘅政治鬥爭都係會用反貪嘅方式出現嘅， 係啦， 因為嗰個先至係有個道德高地啊嘛。 係啊，同埋對佢嚟講係先最有利啊。如果唔係，如果舊有系統仍然可以繼續喺香港發揮嘅時候，你嚟緊呢五年，我唔知道你做幾多任啦嚇、啊，即係嚟緊呢咁多年裏面，你點樣可以 同埋好簡單，佢查完之後，佢唔一定將莊曉明落鑊 啊， 佢只不過就係話俾你聽，我攣住你啲嘢。就收皮噶啦， 收皮。但系其中一个可以嘅方法咧，就系如果佢睇到何君尧系佢嘅马，继续喺香港搞震嘅时候咧，我咪喐你下低嗰个咯。嗱，我哋嗰阵时喺节目都讲过噶、其中一样，我本来想喐呢个张德江嘅，咁我喐咩啊？张德江下低啲人先啊嘛，唔会直接喐阿张德江啊嘛。 共产党嘅政治斗争都系咁嘅，系、以猎杀对方嘅马仔为先。 所以呢啲奴才咧，我话最蠢嘅地方系咩呢？你唔好以为自己，你以为自己咧系即系马实咗一个当权者，然后跟住你就帮佢做尽坏事，点知你有一日你呢个所谓嘅当权者就失咗权、失咗势嘅时候，咁你咪系被。第一个对付的对象， 我都话啦，何君尧呢啲始终都是在野鸡大学毕业啊，读得书少啊，仲要在英国读书唔爱国，对中共党史认识有限。文革前夕，中共市委书记叫彭真，你想想当时后台几强硬啊？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全部都是彭真的后台，系吗？第一个被人斗到的就是彭真， 就其实就是要斗你上面那个啊嘛， 就是借海瑞罢官，就是喐佢啊嘛，所以我就话你看到呢个就是。中共的政治斗争呢，其实那个残酷和严苛是香港人不能理解的。而跟共产党搵食的人呢，你要记住永远都要保持不要跟车太贴。你对人很严苛的时候呢，人家復仇那一下呢，同样是这么严苛的。 同样的，你因为呢你何君尧过去的狠劲是曾经是对付过你自己的建制派的人嘛。哦、所以他其他建制派一来他不是核心，二来他其实是很多牙齿印的。 你很简单。 三来你也是你的竞争对手。 如果你是林伟强、刘业强这班友， 你 怎 么保你？ 随之而后快啦。 当然啦。 当日奶妈懒劲走去搞僭建，而 呢班原本同阿林鄭關係相當友好嘅劉皇發，全部俾奶媽擺上台。 嗯， 係嘛？點解你知唔知啊？因為奶媽知道當時知道唐英年做咗特首， 嗯， 而佢 nomin 嚟嘅政務司司長就係林瑞麟， 嗯， 所以佢臨落台之前搞一鋪新界僭建出嚟， 嗯， 明知收唔到科嘅呢一鋪嘢， 嗯， 大家唔忘記一樣嘢就係同新界佬關係最密切嗰個其實唔係唐英年。其实是林郑月 娥，系啊，佢做过发展局局长。 因为佢做发展局长嗰阵时候，大量新界收地同埋边境口岸、莲塘嗰啲工程，都系要发叔帮手嘅。 系， 但系你谂下，佢咁样去令到发叔两面不是人。好啦，成个新界侯强嗰班友就出嚟啦。你记唔记得林门郑氏？ 嗯， 萧公仔咪高佬和咯。成棚人就系呢个新界乡市里面嘅非主流派，同埋武斗派就出嚟啦。 嗯， 就系侯志强、梁福源、曾树和， 仲有何君尧当时 军师。 系啦，何君尧系军师，仲有佢当时就叫嗰班嘅村民咧，就唔好拆，唔好拆啲僭建，唔好理佢，唔好登记， 唔好登记，仲要整个关注组，要求僭建合法化。 系， 系乜？佢就借咩咧？借僭建嚟打击乡市嘅主流派。 嗯， 就话刘皇发、林伟强呢班友乜嘢都做唔到， 系 保障我哋唔到新界人嘅利益。咁多年嚟同政府合作，结果我哋乜都冇。 系啦，当时其实佢就已经同发叔反咗台嘅。 但系你谂翻转头啊！当时摆发叔上台嗰个其实是林郑月娥， 嗯， 系嘛？如果嗰个系你政治盟友，你点解发展局长喺林落台之前会搞坛咁嘅嘢送发叔上路？ 嗯， 搞到佢两面不是人，然后令到成个何君尧、侯志强嘅势力壮大啊？ 嗯， 系嘛？咪佢咪利用呢样嘢去收编其他村嘅村代表咯？ 嗯， 所以呢个何君尧壮大呢样嘢系同阿奶妈自己嘅私心有关嘅。 嗯， 因为佢已经冇得捞啦嘛，我就睇你点拆。我就要明星嘛，明星就是全香港一套制度对付僭建， 嗯， 所以咪有咁尽去咁尽咯， 嗯， 所以我就你睇到呢个人咧，其实个政治手腕咧，同埋嗰个嘅出发点，好多时做嘢咧系充满住政治考虑嘅，唔， 嗯， 系大家见到一个扑心扑命重视执行嘅一个政务官，其实佢唔系个咁嘅人嚟嘅， 嗯， 而咁多年好多嘢冇上身，你谂下香港嘅房屋问题。个个走去孖叉曾荫权，冇人闹过当时权倾朝野嘅发展局长。 佢冇批地，冇 土地开发， 土地开发 全部都系归佢管嘅，大佬啊！卖地嘅制度、勾地表制度几时执行、几时终止，都系归佢管嘅。其实系乜， 嗯？ 你知唔知道发展局长变成超级局长，系曾荫权重用佢，将所有权力归于佢啊嘛？系， 嗯， 咪？包括土地开发，甚至连当时嘅房屋及运输局长郑宇华， 嗯， 都同呢个林郑月娥火拼。点解咧？因为房屋嗰个决策权都俾发展局长侵夺咗啊嘛，佢， 嗯， 都连郑宇华都冇权。 嗯， 但系你谂下，佢从来冇喺曾荫权任内房屋问题嘅失误系承担过任何嘅责任。 嗯， 好啦，十三个人坐监新界东北，本来上届政府定咗成个东北开发系用官地收回嘅方式， 哎， 再推出拍卖，即系话四叔， 嗯， 新鸿基落个钉。冇着数，你要卖翻俾政府，政府用农地市值去帮你收，收完之后先至攞翻出嚟再屋，可能系海航提到，可能系新鸿基，可能亦都系李嘉诚投到， 嗯， 但系你落个钉咧，嗰，那个 premium 就冇咗啦。 嗯， 好啦，新政府一上场，即刻推倒重来，林郑月娥一句解释都冇， 嗯， 所以我就话佢系利用紧大家对公务员嘅信任，然后佢根本上就是一个无保不落嘅政客。而你要终止香港继续下跌呢个情况嘅话咧，你只要将个政治问题一定要扣紧林郑月娥， 嗯， 系 no mercy 嘅，真系，即系如果杀无赦亦做英文系咪就系 no mercy 啊，嗯？我问一问题啫， 系咁嘅意思， 系咁嘅意思啦，系啦。点解咧？你话喂好多嘢唔关佢事，我觉得唔系，因为你系行政长官，你系政治任命嘅最高官员，就算。任何一个下级的官员的失误，你都是政治上要负责。 嗯， 何况而家如果边个放生何君尧，是有咁嘅权力？如果张晓明已经调离咗香港啦，边一个人有咁嘅权力放生何君尧啊？就只有林郑月娥。 系啦，嗱呢一样嘢就一定咧系要就唔好俾阿林郑月娥用一啲嘅语言艺术咧走数，因为点解咧？嗱，佢过去都试过用呢啲，就唔关我事。 系，佢系， 我就呢啲系交俾律政司搞嘅，呢啲系边个搞嘅？啊，咁所以咧，呢啲又唔关我事咁样。咁但系点会唔关佢事啊？作为特首嘅时候，因为特首系最高嘅政治负责人， 咪系咯。 成你唔好话成件成个香港嘅管治当中系冇可能，即系政治系包揽包罗万象嘅。你所有嘅嘢，你咪冇可能唔考虑政治嘅。咁所以，如果从政治效果嘅角度咧，放生何君尧定系缉拿何君尧咧？呢一样嘢绝对系一个特首必会考虑嘅因素嚟嘅。如果放生何君尧咧，就系777放生佢噶啦。就是777放生 了。其实就是当初我们讲689 2.0 2.0 就是这个意思咯。 啊、 就是因为他幕后的政治势力是同一班人嘛、啊。包括当日 DQ 胡须拱他上去的张晓明、 嗯。 仍然是同一班人嘛。好啦，现在张晓明走埋了。王志文绝对不是张晓明那个系统出身的。 不会是。 絕完全没有工作上的相关性。没有曾经共事过。亦都大家的政途是相当不同。王志文的政途是远远高过啊即如果他今次嚟咗呢五年做得好嘅话，啊、即系佢翻去升官嘅话，就系第一把手嚟噶呢个。 嗱，王志文咧系同啊呢、這个啊张晓明系有共事过，就系2012年啊、 哦、青年部啊， 系啦， 中联办青年部， 冇错啦，佢系差唔多同个时间嚟嘅，咁、嗯、但系佢系中间又走咗去澳门， 因为要顶啊边个位啊嘛， 系啦。咁佢都叫做咧，同阿張曉明係有共事過，不過好明顯佢個系統係好唔同。我哋頭先所講，呢、這個張曉明其實喺嗰個成個系統當中，佢係 junior 好多，而且係佢嗰個經歷咧冇阿黃志文咁豐富嘅。黃志文咧就做過地方官，有個地方管理經驗，所以嗱，如果講黃志文嚟香港做中聯辦主任咧，嗱呢一樣嘢咧，其實老實咁講，我覺得有兩個一。佢系同阿習近平係即係舊部關係，佢係直通中央嘅，直通阿習近平。第一，第二呢、這個人咧有地方管理同埋青年工作豐富嘅經驗。啊，呢一兩樣嘢咧，究竟呢個中聯辦新嘅中聯辦主任會唔會影響香港政府個施政咧，或者係嗰個過去嗰、那個即係嘅所謂分工嘅角色咧？咁嗱、啊，我就覺得咧有一樣嘢。派佢嚟咧，同佢青年工作嘅經驗咧，係香港青年工作啊，唔係大陸啊，因為佢分兩段時間嚟過香港做嘢咧，其中佢嘅責任都係青年工作嘅。咁呢一樣嘢會唔會就係佢其中一個主力嘅工作，就係要搞掂香港嘅青年咧？ 嗱，我覺得如果搞法同張曉明嘅搞法係相似咧，咁就死梗啦。張曉明就係以打壓。胁迫呢个校长，大学校长、嗯、去对付，将自己学生摆上去法庭，摆入监狱，其实是伤尽香港人的心。我记得当日判冯敬恩有罪嗰日，李柱明帮佢求情嗰阵时候，一路读封信一路喊啊嘛， 嗯、 即系唔系今次判刑，系之前嗰次、 嗯、 罪名成立嗰次，佢、 啊、 就睇到佢妈妈写嘅求情信啊嘛，系咪？即系佢觉得一个，即系佢都系老校友啦，港大，即系你谂下，即系系咁样去胁迫嗰啲校长。嗱、嗯，马飞森呢条友都系扑街嚟嘅。今日走去同苏格兰嘅报纸讲，就系话佢嗰封信唔系反港独， 唔系反港独， 只不过反对仇恨同埋极端言论。我觉得香港嘅学生有责任去写信投稿俾呢份苏格兰嘅报纸，话俾佢听，当日呢一份信出现嘅 context 系咩啊？系党部文汇加大公去指责呢大学校长之后先出现噶嘛？呢封信系乜、 嗯？ 你话唔系反港独，你而家就走数啊？而家系话我只不过系反对仇恨言论，咁你话？你不如話你自己冇份簽名，因為當時知道你班友好惑㗎啦。 冇份簽名， 係啊， 咖啡室， 係啊，全部都冇簽名 啫， 係香港大學簽名啫嘛。你可以話唔關我事㗎。 啊， 但係我就係話咧，如果你再係沿用呢種繼續進擊嘅方法咧，係可能一時三刻校園未必會再有港獨嘅 banner 出現，但係嗰種對中共嗰種仇恨咧係會更加加深。 啊， 因為你係不斷將我哋判刑，所以我就話有兩個 indicator。第一個 indicator。最迫切的冯敬恩案会不会上诉？如果共产党要追杀的话，袁国强一定会上诉。很多人说不会，但是如果共产党仍然继续贯彻要钉他们坐监的话，重复回当日东北案和公民广场案同一个 pattern、 嗯、 这个就是 status quo。 我觉得 是 既定政策、 这个、 如果 不上诉呢，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第二个 indicator， 看看会不会什么呢，就是占中案的打击面有多大。 嗱，我覺得馮敬恩案咧，你都講翻咧，佢如果係唔上訴嘅話咧、嗯，如果係上訴嘅話咧，我覺得條黑line又好清楚， 好清楚 嘅，係好清楚啦。因為點解咧？馮敬恩有幾樣嘢係唔同嘅。馮敬恩第一，佢成件事係涉及到香港大學委任呢一個嘅陳文敏做副校長呢件事，係同港獨完全無關。嗱，如果你話嗰條黑line喺邊度咧，係港獨，因為咧張曉明。 即係叫做臨誒呢個走咗之後講嘅嘢咧，佢認為自己好 proud of 嘅嘢咧，就係佢緊跟中央路線就 港獨嘛， 反港獨嘛，佢係冇做錯嘛，呢一樣嘢係中央嘅路線啊嘛，佢只係執行啊嘛。好啦，咁我覺得過去我所聽聞嘅都係話，而家所謂嘅嗰條黑 line 就係反港獨啊嘛。咁但係馮敬恩同港獨係完全冇拉楞嘅喎。 嗰、那个讲紧陈文敏嘅任命啊，嗰阵时讲紧校委会嘅任命， 系啊 ，even 戴耀廷啊，更加同港独冇关， 冇关噶， 完全就算你话占中案个打击面几大都好啦，呢、這个绝对一个政治决定， 绝对系，唔系，我觉得呢、這个就甚至连呢一个嘅戴耀廷嗰个所谓港独嗰样嘢咧，系啊， 夹硬嚟噶， 何君尧讲啫嘛， 上纲上线系啊， 何君尧上 文 汇 大公都有，党部系统都有噶 ，OK， 系啊，系上纲上线嘅， 啊， 所以我就话两个 indicator， 如果而家一压压后就系、是。戴耀廷案就押后到呢个出年一月啊嘛，我估如果就睇个律政司好鬼蛊惑噶，就睇嗰个出嚟嗰个情况系点，因为呢个系控罪嘅争辩，唔系 facts， 即系唔系嗰个证供嘅争辩嚟嘅。咁如果搞掂嘅话咧，就会扩大个打击面嘅，我觉得系会。但系问题就系呢个大家一定要将个政治责任摆喺林郑月娥头上，系唔可以俾佢过关嘅。话俾你听，如果系咁样嘅话，雨伞运动三年之后。先至去秋后算账去追杀嗰啲参加者嘅话咧，我觉得呢个系绝对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政治斗争嚟嘅，唔系我哋想象中咁简单嘅。呢个政治斗争系会挫伤香港嘅公民社会同埋民主运动，可能系持续十年、二十年嘅。如果咁样大规模判刑入去，等于当年嘅美丽岛审讯一样。 啊，所以我觉得从抗争嘅策略上面咧，就我哋都话啦，喺呢个时候。就更加唔好魯莽行事啦，即係就算而家連阿姚松炎佢都話，佢覺得如果佢再重新出嚟選，又跟住入去做立法會議員嘅時候，佢就唔覺得要喺個宣誓嗰度去做即係衝擊啦咁樣。好啦，其實我覺得都係啦，其實抗爭咧嘅策略當中咧，喺呢個咁嘅形勢仍有好多嘢可以做嘅。第一，我哋之前所講嘅。你要令到即係繼續 voice out 咧，係令到更加多人咧係會覺得。香港仍然是有言论自由的。仍然即是你不要反而呢如果大家 shut up 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没有用啊 shut up 呢个作用在哪里呢其实作用不是说譬如他你争取普选你争取到补选啊大佬。而家作用就是你继续 voice out 呢是令到更加多香港人仍然是觉得 feel safe 去 voice out。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之前那集都讲的或者几集都是讲过的。当777上台的时候他说他都还是一个正常人的时候呢其实他对民望是 care 的。咁所以呢我们呢要就一些他即不啱的政策或者一些攻击这些咁嘅年轻人这些咁嘅重判年轻人这些呢就归入他头上。 一定是的这个是政治 上的。他是有责任的一来。 力的策略来的。 是啊。 因为你如果被他甩到身的话呢我说香港是大祸的。 啊。 即是极左的政策。而佢係唔需要負政治責任啦。六八九唔同喎，六八九加馮偉光加張志剛咧，呢三人組咧就係狗屎垃圾都覺得自己公民啊嘛，所以佢一定出嚟咧係 register 噶嘛，話係我做噶嘛。但係奶媽聰明在咩咧？唉、哎，咁少嘅事點會揾我啊？你睇摩天輪咪咯，佢話唉咁少嘅事使唔使煩到特首？喂，咁蔡若蓮喪子咁少嘅事，點解你又要咁樣去打電話俾阿呢個張仁良去話俾佢聽要教佢點做嘢咧？所以我就話好奇怪嘅呢啲咁嘅嘢。咪切割咯，好啦，跟住發覺哦，抽水抽著火水啦，咪縮咯。所以佢係好聰明啊，我覺得。即係而家你我哋嘅對手係同以前六八九嘅年代係完全另外一個人嚟嘅。 所以咧，你唔同嘅人，你咪用唔同嘅策略。你而家對阿七七七嘅時候咧，你就反而應該加強咧，要佢問責。 所以我就係話， 所有嘅政治嘅事件都要佢去問責。 佢會籠絡住兩個泛民嘅政黨。民主党与公民党，而民主党与公民党之间，亦都以民主党系最亲过公民党。嗱、你见到 又有罗志光啊， 嗱一来有罗志光啦，二来你见到喺今次追杀何君尧里边咧，我觉得啊，泛民嘅政党系个力度系唔够嘅，其实唔够啊，真系。点解啊？因为你要将呢条友打到佢残晒，你先至有机会两边夹攻嘅话咧，系俾人睇到一种煽动暴力。咁樣嘅文革式嘅闖將嘅下場係點？以後等啲人唔敢再做嘛。呢、這個先係關鍵。而第二樣，我覺得奶媽係好識咧，披兩面三刀。對住泛民，佢就會講：哎呀，我嗰邊壓力好大啊！你俾空間我哋，俾時間我做嘢啦咁。咁嗰啲民主黨嗰啲傻佬就會信我覺得。但係其實黑白無常嚟噶嘛，其實佢哋係 即係黑無常又係佢，白無常又係佢噶嘛。嗯，所以唔存在呢樣咁嘅嘢。 你唔俾壓力佢就唔做嘢。 你唔俾壓力佢，任何人面對住共產黨，而當佢喺民意上邊係完全冇壓力嘅話咧，我梗係 please 共產黨噶，呢個好正常噶。 咁你要俾彈藥佢噶嘛？即係等於而家民主派咁喺何君堯嘅事件當中，我哋要製造一種嘅叫做一種唔係製造嘅，即係事實上壓力存在啦，成個壓力存在啦。你要將呢個壓力咧，要繼續去令到阿七七七係要有一個嘅壓力，或者另外一個角度，但係佢有子彈同阿 我話佢有個藉口去同上邊 談判，同上邊談判㗎嘛？ 係咪？喂，咁樣硬去唔得㗎喎，唔掂㗎喎。 唔係，因為點解咧？嗰陣時你我如果我係七七七，我就會同阿公講啦，阿爺講噶啦，就話啊嗱，你嗰陣時 DQ 六八九就因為咩咧？就因為佢執行得唔好啊嘛， 搞到一鍋粥啊， 搞到一鍋粥啊嘛。 喂，大佬，你而家個局面咪一樣？ 咁 仲衰過六八九嗰陣時。 咁如果你要繼續用一個即係唔俾呢個何君堯，如果你閉咁樣放過佢嘅時候，喂，對我冇辦法嘅喎，我都陪葬嘅啫，只會陪葬，我就執行唔到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所謂嘅政策嘅喎。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咩咧？亦都要睇咧，黃志文嚟咗之後咧，會唔會同時間咧就係撤換咧中聯辦一啲盤踞咗好多年嘅土共嘅幹部？ 嗯， 呢啲就係所謂新界辦事處、九龙办事处、香港岛办事处呢啲啦，呢啲就系一路咧参与紧操控香港选举，亦都系操控紧咧培植呢啲所谓建制派人物。嗱，唔系上边空降落嚟嘅人，佢哋根本对香港嘅事务咧所知甚少。真正喺后边操作紧嘅咧，其实就系呢啲盘踞咗好多年嘅人。即系以前你记唔记得曹二宝啊嗰类啦？ 曹二宝而家仲喺度噶， 走咗啦，调走咗， 走咗啦， 提出第二支管治队伍，结果咪落实咗咯。所以我就话咧，如果佢而家一路加副主任咧，我估就系清洗旧嗰啲啦。因为调咗落嚟冇理由噶嘛，而家就历史上最多副主任嘅。咁啊，实要一啲走啊，调走一啲。好啦，当佢人事调动完晒之后啦，你嗰个嘅利益集团咧，其实系会随住嗰啲人离开而瓦解嘅。因为以往好简单啫嘛，我点解提拔你何君堯而唔俾工联会一个位，系嘛？点解俾容海恩唔俾邓家彪？系嘛？全部后边都系利益嚟噶嘛。咁所以我就话呢、這个。亦都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點解係一個 permanent failure 嘅 system？ 冇人留意，以為淨係講嚟講去係同基本法有關，我覺得唔係，係同基本法落實有關，係因為中聯辦。基本法本身佢只係令到我哋嘅民主進程用蝸牛嘅方式，但係個管治嘅衰落嗰種墮落係咩咧？其實係掌控喺中聯辦手上。 絕對係啦。 我就话好简单，我只要摆多几件契字头嘅喺立法会，你边个做特首都要走嚟求我张晓明攞票。点解咧？因为嗰啲契字头嗰啲票咧，个投票取向根本就你林郑又好，六八九又好，系影响唔到嘅。因为嗰啲系我马仔嚟嘅，我掹佢上去，我摆佢入去嘅，佢投咩票系我话事嘅。好啦，明明嗰单嘢政府。